Lesson 9. 第九课。我方便的时候你不能来。听录音然后回答问题。本杰明为什么说我方便的时候你不能来？ Why does Benjamin say you can't come when I'm having my convenience?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服务员，买单，能刷卡吗？ 能。 对不起，我去方便一下。 方便？这里不方便吗？ 这里不能方便。方便是去洗手间的意思。 哦，那我也去方便一下。 下个星期我要去法国旅游。 好啊，我有很多法国的旅游书。 你能借我看一下吗？ 没问题。 太好了，谢谢。你方便的时候告诉我，我去你家拿。 我方便的时候你不能来。